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熟悉的开场白，但是呢，今天我要在这里直播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好。是的，今天是2022年1月3号，也是我们午夜情歌2022年第一期直播，好开心。虽然说呢，其实我只是过了一个周末，就是跟平常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呢，这个周末意义却是相当的非凡，因为已经是新的一年了。所以照例，新的一年又是新的开始，我还是要说出那句话：2021年已经过去，2022年开始了。愿我们都能够被2022的时光温柔以待。新的开始嘛，就是要有一些特别的感觉。那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先放了歌，没有出声，结果导致大家都以为我跑路了。没有没有，道道还在啊。是的，2022年我们继续携手双向奔赴。老时间、老地点、老熟人，我们又相见了。还是挺多感慨的，因为来的路上呢，新的一年嘛，就要有很多新鲜的节目，还有新鲜的元素加进来。然后呢，也听了浩洋的《我们的夜晚》，然后因为就都比我早一个小时，然后听到他开场的时候说，做了十几年的主播，但是呢，在今天晚上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悸动。其实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去年第一期直播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一点兴奋，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无措，又有一点点的期待。然后呢，听到他的节目，其实我很喜欢他的那种调性和那种感觉，是我一直对于一个午夜节目的幻想出来的风格。然后呢，曾几何时，我也想让午夜情歌变成那样的一种有情调的感觉，但是发现我做不到，臣妾做不到。所以今年2022年，我还是继续用我的风格给大家带来一个温暖的工作日最后一个小时。好啦，说了这么多呢，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方式，互动方式，那就是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和图片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来抖音找我吧，主持人道道。今天我也特别穿了去年节目开播的第一期穿的衣服，还有呢，戴了第一期戴的彩虹耳环。生活还是要有一些仪式感，当然在2022年第一期直播，那就更要有仪式感了。好，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南来北往，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今天晚上我们就开放限定许愿池，接收你的2022年新年愿望。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磨合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哦，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我许下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哦，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 一千零一个愿望，这首歌真的很有年代感了。虽然说它不能算是经典老歌吧，但是也伴随着一代人的回忆，包括我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我看到聊天室里面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有同感。一千零一个愿望，当时呢 Fall in Love 这个组合还都是青春美少女，现在呢其中的组合成员之一杨丞琳已经为人妻，她的丈夫就是李荣浩。去年的第一天我放了李荣浩的歌，今年的第一天放了杨丞琳的歌。当然并不是为了放他们的歌而凑在一起，而是很切合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收集大家的愿望。其实包括一些天马行空的，只要想到我们都可以来许愿。既然是限定许愿池，那就接收各位各种不靠谱的愿望， flag 也可以啊。总之新的一年嘛，我们总是要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先不说，但是总要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当然新的一年呢，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午夜情歌吧。如果今天有新的朋友进来，那我还是要重新介绍一下，午夜情歌是一档工作日每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出现的一档非常温暖的情感音乐节目。它的宗旨就是一个字，暖。不管你这一天遇到了什么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来分享。开心的事情分享给我们，那你就变成了双倍的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分享给我，那你就变成了二分之一的 emo。 所以呢，总之就是让你快乐，有好歌，有故事，有伙伴。另外呢，在节目当中会出现不定时的出现很多小小的环节，比如说随时随地开启的音乐蓝牙，就是测一下大家跟我的音乐默契值。然后呢，每周四 C 位之日的盲盒之夜，全部歌曲都会变成盲盒来出现。还有呢，就是树洞信箱。哎，今年呢，树洞信箱会有一些些的改变，就是开通了语音信箱的功能。这个语音信箱到底是什么？那就是接收大家语音发过来的，比如说你找的一段文字，你想要你觉得特别好，那就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 朗读出来，或者是用你的语音，你自己的话来诉说一下你的故事，欢迎来投稿。那么投稿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啊，就是找到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道道，然后点到那个我的头像的首页，它在简介的里面有一个信箱。如果你有感而发，那么就给我发邮件吧，我会筛选出来，然后呢不定时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惊喜。当然发语音信箱的朋友，你也可以指定自己喜欢的歌，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信箱我特别想听一首什么什么什么歌，也是可以的。好啦，我期待着啊，看看这个语音信箱到底是有没有人来投，然后呢谁会是第一个呢？哎呀，真是还有点期待呢。另外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订单，歌曲订单。我们歌曲订单2022年呢依然是有，但是呢也要开始限量咯，每人每月三份订单，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三个订单，一定要甄选再甄选，你最想听的歌曲是什么就下订单吧。有效订单为准啊，就是你下订单，我72小时或144小时之内发货，然后呢你签收，这样就算订单完成，每月三次。现在我已经收到了新年的第一份订单了，他是谁我先不说。好啦，介绍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呢就是跟我们去年都一样，那今年就希望有老朋友还在，也欢迎新朋友的到来。接下来继续听歌，第二首歌。来自蔡健雅，这首歌的名字很浪漫，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打开一片窗，伸出一双手，再浮再沉，吹过一抹风，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有些距离叫人越活越苦闷。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日记渴望着，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其实这首歌呢，听起来编曲还是很大气的，然后就是还有一点点的动感在里面，就是在按理说呢，在午夜时分，我们应该听起来会有一些比较，比如说很悠扬的或者很抒情的情歌，但是呢，今天作为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我觉得还是要朝气向上，所以今天晚上我选的歌曲呢，基本上呢也都是很美好的，然后很有那种向往的感觉，因为对于生活我们还是要有期待，要有所向往，这样我们才会有动力去奋斗和拼搏。来吧，看看大家的新年愿望吧。家人里蓝色小蜜蜂他说，疫情结束，国泰民安。哇哦，这配的是咖啡是吧，奶茶。还有一菲也是在微博上发来了他的奶茶图。哇，这个我觉得在午夜情歌里面，就是午夜情歌的烟火气里面，收到最多的就是美食图，然后饮料呢就是奶茶，奶茶是最多的。还有这个我们的 Tarek Lee 也在微博上，他说希望新的一年疫情都能够结束，大家都摘下口罩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顺便说说自己想去的地方，我想去北海道看雪。哇，好浪漫哦。那真的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吧。他配的图片是美食，谢谢。大半夜的你真是不让我发困了。好啦，当然我们的这个每天晚上深夜食堂还是会照常开张，就是各种的烟火气的图片，各种美食图，深夜鹤顶红都会纷至沓来，虽迟但到，我相信你们。欢迎聊天室里面的新老朋友们，有新朋友出现啦。现在呢已经是逢时播报一次，看看榜一依然是献爱心，还有第二名萤火虫，第三名一个胖子，然后呢第四名看到了是大橘，头像是一个可爱的小橘猫，欢迎欢迎，看来应该是新朋友哈。小柏说新年愿望早日脱单，加油，会的。新年愿望我想每个人都有大致相同或者些许不同，那下一首歌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听，我想都会让你充满向往，那就是朴树的 New Boy。 是的，我看见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浪潮 Listen to One 首席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首席主持人韩立澎湃呈现。我在浪潮里等你。Listen to One。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0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2022年继续陪伴大家工作日的每天最后一个小时，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的午夜情歌也是一个全新的姿态，全新的面貌跟大家继续见面。但是呢，其实你听完了之后会发现，哦，还是一样的声音，还是一样的风格，还是一样的好歌，还是一样有趣的伙伴。好吧，欢迎我的午夜精灵们，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希望今年我们的精灵队伍能够更加壮大，也欢迎新朋友的到来，老朋友也不要走开。我们的 KPI， 新的一年的 KPI 啊，开始了啊。好了，其实大家只要开心相聚在一起，我觉得我就是幸运的。刚才的一首 New Boy 来自朴树，哎呀，我每次听这首歌我真的都是充满着向往，而且每次听我都会被他感动，就是会不自觉的流泪。这首歌到底为什么会打动我呢？你想，它是一个2000年的歌曲，那个时候它发行的时候刚好是新世界，就是新世纪的到来嘛，就是那种千禧年的交替，有一种交替感。其实大家都会向往00年之后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没有人可以穿越到未来去看看是什么样子，所以每个人都充满期待。而这首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真诚，是真的希望千禧年之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当然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2022年，我们回看从00年到22年这22年间，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大事，但确实日子越来越好，祖国也是越来越繁盛，而我们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想想00年、2000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我才十三四岁、14岁，那个时候连青春期可能都还没到。但是像歌里面唱的，18岁是最好的年纪，最好的年华。那00年，我在想，如果18岁的话，今年真的都已经40了。人到中年，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考量，都会有不同的烦恼，会有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总是怀念小的时候？那天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就说我小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觉得最开心呢？ 那个时候其实条件也没有很好，吃的也没有现在好，穿的也没有现在好，各种传媒呀什么的都不发达，但为什么还是会觉得很快乐？因为小的时候是最无忧无虑的，你不用去考虑钱，不用去考虑一个家庭的支出经济来源，你也不用去考虑大人之间的那些烦恼，你只需要当好一个小孩子。饿了呢，有人给你做饭吃，渴了有人给你喝水，可以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有人陪你玩，甚至去跟外面的小伙伴，而如果有人欺负你，也会有大人来帮你撑腰，有人保护。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自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幸福，全世界的美好在我们所有认知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可能都会存在在那里。但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呢，身份发生着改变，在社会上的角色发生了改变，然后在家庭当中的地位角色也发生着改变，所以烦恼就来了。但不管怎么说，新年的第一期直播我们还是不要太 emo，还是要对未来有所向往，因为只有你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和一个那种或许有一点点难达到，但是呢还有可能达到，哎，这种程度的愿望其实是最好的，这样你才会有动力。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的固定盲盒要出场了，这首歌非常的暖，我想大家听到它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但是你要答对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歌这么的特别？来听听看吧。 这首歌就是刘若英后来的原曲，来自日本歌手 Kilolo 带来的《向着未来》，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向着未来》哈，是一首特别有期待感的歌。其实这首歌呢，唱的是亲情，就是妈妈和她之间的一些故事。小的时候，妈妈会跟她说一些大道理，你将来要变成一个温暖和温柔的人。但是呢，小的时候她不理解，直到长大之后，经历的多了，懂得多了，她会发现，哦，原来妈妈说的都是对的。而后来呢，这首歌就是大家先听到的都是刘若英的后来，直到现在包括我也是那天无意当中听到这个，我才发现啊，原来这就是后来的原曲。对，但是后来刘若英这个是重新填词翻唱的哈，诗人成作词，讲的就是跟爱情有关的了。反正不管哪一个版本吧，都是非常经典的，但是如果要是有先后顺序，那我还是觉得原曲更胜一筹吧。今天呢也依然是有我们的盲盒杀手队，比如说像小柏呀、一菲呀、棉花糖、心田都答对了，获得2022年第一期限定盲盒，恭喜。然后也看到大家发来的开花的植物非常的棒，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抬头见喜的感觉，因为新年的时候这个花都开好了，就会觉得新的一年一定都是好事情。用户6306说，听着道道的娓娓道来，忽然感慨岁月呀，请你慢些走吧。我们都希望岁月能够慢一些走，可是现实是时间不会为了任何人任何事而停留，我们能做的只有好好的珍惜当下每一分每一秒。看到微博上有一位新朋友闪亮小 Q， 他说，道道你好，请接收我这个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新朋友。哇，好远啊，欢迎欢迎。他说，一瞬间就喜欢上了你的声音，很暖很有爱。新年第一个愿望，1月8号考试顺利通过，加油，会的。道道你一定要祝福我哦。好的，听到我给你的祝福了吗？还有看到无名也说，我希望我家神兽能改掉磨磨蹭蹭的毛病，提高效率，这样我就能多活两年，为他多搬两年砖。哎呦，不至于不至于啊，这个当然我觉得该说还是要说的，因为就是拖延症呢，这个还是得改，还是要提高效率。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以一个科学的方式啊，咱们不要动武，就用说的就好了。 还有看到一菲的愿望，他说希望早日学会这件大玩具。哎，发来的是钢琴，加油加油！看来一菲真的是很喜欢音乐的一位朋友。其实为了自己爱好的事情去努力，我觉得也是一种幸运，或者说是开心的事情。就像我们都希望将来毕了业，自己从事的工作都是自己喜欢的，能用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情去赚钱，那我想如果你能够实现，那你的人生已经圆满了80%。好了，继续来听歌。今天晚上的新年愿望歌单既然说到了许愿，那限定许愿池怎么能少了这首歌呢？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旁人正在用和弦练习忧郁，趁闲暇的少女听着吉他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握歌时的叹息。少女手中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收集，他轻声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嵌入真理，她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吉他伴唱的快乐永远无惧，诗人决定的标题是乐曲的希腊少女。 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来自蔡依林。像新田就特别喜欢这首歌，他说啊，今晚最佳。但我心中今晚最佳是 New Boy， 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年轻。然后刚才大家都在说啊，那我就是许愿池的宣武少年，还有许愿池的西城少年，还有像我就是许愿池边上的那个通利福尼亚少女。来吧，大家各种坐标。好啦，我们限定许愿池，哎呀，开放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抓紧许愿吧。即便你不用文字呈现出来，那在心里默默地许下一个2022年的愿望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就进入到2022年第一个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 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我们的树洞信箱依然带来一段温暖的文字。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留下的尽力珍惜，得不到的都不重要。还有宫崎骏说的一段话，何必向不值得的人证明什么？生活得更好，乃是为了你自己。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窗外落下风，回忆你面孔，难以闭眼的眼眶泛红，心脏被掏空，有多少借口去尝试挽留，可惜用放手去纪念平庸，别再相见就愿你保重，苦涩填满喉咙，我们怎么不能善始善终，就愿你保重，苦涩填满喉咙，我们怎么不能善始善终，迷迷惑惑那么适合相逢，我们错过在人海中，丢弃了彻底的丢弃了冲动，多想要拥你入怀中，吹过秋天的风，想起曾经锥心刺骨的痛，忘记了，彻底的忘记了心痛，迷迷糊糊那么适合相逢，我们错过在人海中，丢弃了，彻底的丢弃了冲动，多想要拥你入怀中，吹过秋天的风，想起曾经锥心刺骨的痛，忘记了，彻底的忘记了心痛。 善始善终，这首歌来自 YCCCC， 对，还有一个就是春芽音乐社，其实这首歌也是挺好听的。善始善终，我们都要争取做到。当然，今天是2022年第一期午夜情歌的直播，所以是一个好的开始。那等到年底的时候，2022年的年底，大家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好啦，最后一首晚安曲。送给大家这首歌，它叫做 Dreams and Confusion。 梦想和困惑总是相伴而来。其实2022年的愿望大家都，我相信都大同小异，大的方面呢，希望疫情赶快过去，然后国泰民安越来越好。小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多多赚钱，家人身体健康，爱人呢也能够甜甜蜜蜜，还有朋友都能够开开心心。单身的朋友希望今年能够脱单，实现你们的愿望。想上岸考试的朋友加油吧。好啦，今天晚上的限定许愿池开放到这里了，那跟大家道一声2022年的第一个晚安。我是道道，明天继续午夜情歌，拜拜。 城市中的潮流歌声，汇聚各大华语流行音乐重镇的音乐问候。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起见证华语流行。 时间：2022年1月22日、23日。